星星星，天空挂，他肯跟你回家。 金光闪，心中挂，他可是你醒家。 山边的鲜花，多姿多彩，你爱吗？他肯跟你回家。 你怕硬币很石吗？偏偏需要他。 何时才挨完寒酸的身世？ 你如何换季？ 无冷气，要靠冷破风扇代替。 No, 情在两百尺空间发挥，但愿别逼到下世。要两路安居，需要实际。 请你忍耐到底， 我有野心升职在上位。钱不可以， 才能换到写意。 我需要新生活，为孩子 一世也有开始。 还天天洗脑，听了豪宅广告千次。Money 能鼓舞大志。 力照顾老板，故意加班，放弃了玩。金睛火眼关注金价，只要美满。横财未大，哪里算贪？到处兼职，放弃午餐。休息不计多与少，财路够大可当老板。讲钱，钱啊钱，难道可天赐？看指数飙升，百病能医。谁车高？不说钱那钱可搬到金池。Oh money， 谁多说愿意 ？Money， 命运靠你去开始。 贪多一点，炒多一点，追多一点，揸多一点，沽多一点，抢多半个先。 Money， 赚多一点，亏多一点，交多一点，晓多一点，赌多一点，将分秒变钱。 莫失那管得太多， 现在谁斗胆去管我？ 建立王国无尽扩展大突破，很多人都赞我， 好怕我 也富我， 要富我 好教我， 保险我 要到 货，要到货， 务必要想要将要即要多到比那首富更加多。 更说你吻我亦会感到忌讳，然后我吃不到你手艺，望着大屋过分美丽，更怕我公司出了问题。我有我孤单焦虑到底。为银纸，谁都知这照妖镜照出虚构真挚。